大家好，我是龙申，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步天罡》，作者孟西石。 第174集，长手。 啊切！ 冬至打了个喷嚏，他肯定不会想到远在深城的唐静会跟素不相识的舒赫提起自己。南方的深秋比北方温暖多了，冬至穿着大衣来到潞城，觉得太热，这阵子就一直换成短袖。结果前些天跟山本交手时受了伤，免疫力下降，这会儿后遗症就都冒出来了，喷嚏打个没完。内伤还没好，就又有了感冒的迹象。他下床披了一件外套，顺便看了一眼手机，这是他现在养成的一个起床习惯。手机有个未接来电，是木朵的。许氏见他没接，木朵又发了条短信过来，说有两件事，一是山本的下落，警方一直在追踪，而且已经从潞城扩大到全省，不过恐怕希望渺茫。第二件事儿，则是分局派来协助的两人，今天下午就能到了，问要不要去接。冬至回复道，不用接，把办事处的地址发给他们就行。把消息发送出去之后，他想起自己头一天在那个老旧小区里无头苍蝇乱转半天的情景，觉得应该也让分局的人体会一下这种滋味，也许这样的话，下次他们拨款会更大方一点。至于山本清志的下落，其实冬至也好，木朵也好，他们都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因为谁也不知道山本的老巢究竟在哪里，更不知道他会将分身安置在何处。如果说他还是新川流派的人，那现在特管局还能找到日本人去算账。问题是山本清志早在20年前就因为弑师，也就是杀了自己和藤川葵的师父，而叛出师门。日本人不讲究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那一套，但他们上下等级森严，师生关系也一样。山本这种行为使他成为当时全日本阴阳师的众师之地，他在国际上的通缉令也是由日本先发出来的。这样一来，山本就彻底跟日本那边断了联系。根据情报，他最近几年在泰缅月老几个国家都出没过，来潞城之前又去过湘江，所以现在国际警方也已经向湘江那边发出通缉令，不过同样希望渺茫。虽说冬至没能当场诛杀山本，但此人流窜多年，手上血债累累，而且他嗜好变态，专门对普通人下手，这是连修行者也不耻的行为。可因为他极为狡猾，犯案之后经常逃得无影无踪，而且欺软怕硬，一般不会去招惹比他强的修行者，各方才一直抓不到他。这次冬至初到潞城，一出手就重创了他，使得此人一身修为将近作废，几年之内肯定无法再为恶，所以特管局内部依旧对冬至进行内部表彰，且记了一功。 也不知道师父听见我离宫的消息能不能稍微高兴一点，把之前的旧账忘掉。 想及此，他不由朝长手剑看了一眼。那天夜晚的幻境似乎仅仅是幻境，但幻境中所出现的又肯定是曾经发生过的。他发誓要忘记对龙身所有不该有的感情，尊重对方的意愿，所以至今哪怕再想联系对方，他也都把念头按捺下来。另一方面，对长手剑的好奇一日胜似一日，就像荒草长满了草原一样。鬼使神差的，他的手指在抽出剑鞘的剑锋上又划了一刀。还未愈合的伤口再度遭疮，疼痛加倍。冬至嘶了一声，忍痛将飞快冒出一串的血珠抹在剑身上。剑身果然很快发生变化，像那天晚上一样， 很少的血量却化为红光，很快流遍剑身上的纹路。冬至眼看着自己周围的场景开始发生变换，心里已经比上次淡定不少，甚至还生出了一点点期待。 这次又会看见什么样的过去呢？ 荒原，积雪，一眼望不尽的白，月光，星辉，天河在上，山峦在下，两个人在雪原上行走。一名穿红色僧衣的僧人，还有一身黑衣的男人。黑衣的是龙身，他的容貌一直以来都没有什么变化。天寒地冻，这种极端恶劣的天气下，任谁脸上都不可能出现温暖的笑容。龙身更是风霜冷肃，冰雪加深。从装束来看，这应该还是在古代。有些地方积雪很厚，一脚踩下去就到大腿，有些地方雪比较少，露出下面的黑地青苔，湿滑交加，但这些困难丝毫不影响他们的行进速度。冬至赶紧跟上，却只能不远不近地落后一段距离。风雪渐大，但两人未曾停下脚步，也没有使用任何攀登工具，就这么一前一后，一步步地接近山巅。龙身体力极好，不知疲倦，那僧人竟也不显落后，始终落在龙身后面两三米左右。冬至知道龙身的原型之后，自然也就明白了他为何会如此强大，但僧人的表现却令他很是意外。对方看起来年纪已经不小，没想到体力居然不逊他师父多少。未知过了多久，也许是半天，也许是一天，时间在幻境中失去了意义。两人终于抵达山巅，僧人终于露出了一丝疲色。冬至头一回听见他说话。 就是那里。 循着他所指的地方望去，冬至什么也看不见，但龙身却神色一动，那是有所收获的喜悦表情。冬至现在已经很能从对方的细微表情变化里察觉到更深层次的内心波动了。即使曾是一把剑，但在他心中，龙身早就是一个人，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两人又走到僧人所指的方向，冬至只见一块厚厚的积雪覆盖着，根本看不见下面是什么东西。僧人先伏下身体，手探入积雪中，像是往下掏什么东西，很快雪就没上他的肩膀。他神色一喜， 果然有，这肯定是上天赐给你的，谁也夺不走。自从我走后，他就一直在这里，从来没有人发现过。 他将手伸出来，手掌已经冻得发白，但僧人浑不在意，只拍去身上的雪屑。要冬至说呀，这里人迹罕至，终年积雪，又在高山之巅，连鸟都比人多，谁会跑到这里来找东西啊？可僧人脸上的欣喜与神圣不似作为，连带冬至也不知不觉为他高兴起来。龙身也与僧人一样，俯身将手伸进去，僧人在旁边紧张地看着。 只怕很难拿出来吧，我之前就不行。 话音方落，龙身的手就已经抽出来，手上多了一团白雾飘逸的冰晶。冬至还以为他们千辛万苦寻找的是长手剑，毕竟这是与长手剑有关的环境，谁知竟不是。他好奇地看着龙身手上的不规则冰块。僧人面露喜悦， 缘分天定，看来这山岚之心就该是你所有。 山石有心，千年化魂，万年融金，我想把它炼入一把剑。 那把剑叫什么名字？ 暂时无名，不过我想给它起名长手。 长手本心。 也长守人间太平。 那等你练成之日，一定要给我看看。 自然。 两人简短的对话就此完结，他们没有在山巅停留多久，很快又下山去。冬至眼看着两人渐行渐远，视线渐渐模糊扭曲，就知道自己这段幻境之旅差不多该是结束的时候了。果不其然，他蓦地一阵头晕目眩，忍不住闭上眼往下坠落。再睁眼时，自己仅仅是跌坐在客厅地上而已。骤然从冰天雪地里回到温馨平静的客厅，落差有点大。冬至待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回神，他看向手中的长手剑，后者静静地躺在他手中，无言诉说自己曾经见过的春秋岁月。知道的越多，他就越是觉得龙身一路走来风霜雨雪波澜壮阔，能够看见他的足迹哪怕只有片刻，对冬至而言也是惊心动魄的奇遇，但对龙身而言那却早就刻入他的骨子里。旁人追求传奇，而他自己就是传奇。龙身已经站在高山之巅，望见群山白雪，手可摘星，而他还在山下踌躇前行，像所有第一次攀登毫无经验的人那样惊叹于高山险峻，途中也因犹豫胆怯而停住脚步，或许还会贪恋山下温暖而想要多驻留片刻。冬至觉得如果自己是龙身，也未必能看见还在一步步往上摸索的徒弟。于龙身而言，两人无论在年龄阅历方面都相差太远，在幻境里看到的越多，他就越觉得自己了解龙身越少。但一步步走近探索深入，能看着对方从童年走到如今，看见长手剑的过往片段，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他不由有些期待，下次再入幻境，又会看见什么样的龙身呢？ 本集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